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 好啦，咁啊，仲未有人打电话嚟啊，咁啊，唔紧要啊，我哋可以继续讲。嗱，咁啊，头先咧就咪后咧，阿钱兄就问啦，佢话喂，咁呢啲茶餐厅系咪真系可以得噶？嗱，我哋即系可以咁讲啦。喂，当譬如我嗱，当我啦，我去台湾，我踎咗一年，我开咗间茶餐厅，我攞身份证，我攞咗护照，喂，我觉得我都系翻翻嚟香港发展好啦。咁我咪将个茶餐厅咪顶收俾你咯，系咪？你又啱啱啊？你 啱啱想过嚟啦， 你系呢个greener 啊嘛，咁嚟到我冇问题啦，我卖俾你啊，咁我将。將我蝕咗嗰啲咪嫁禍上你身上， 或者我蝕咗，我蝕啲啊，咁你就收翻少少都好啦，唔好話乜渣拿都冇。 譬如話我100万抌曬落去，我搞完啱嘅嘢，我搞完之後咧，我原來都會我8-6万賣俾你， 或者50万， 或者50万俾你， 我唔使蝕曬。 咁你咪接一手，咁你又如師姐般咁樣又捱一年。 即係你可以唔使話從頭，即係話好多嘢唔使慢慢去諗去添置啊。 即係除非你話哇，如果你謝某人你間茶廳都咁樣間冇生意啦，我要大個債市裝潢嗰啲本本店就冚唪唥搞掂曬，我要好特色嘅 整間酒樓 啊，整個屌直情係貓茶餐廳，屌你周圍都係貓嚟嘅，有裝飾嘅貓，有真貓，有假貓，有貓 咁樣， 咁啊唔同喎，咁啊唔同係嘛？即係你話屌，我都係諗住踎一年嘅啫，我又走噶啦。咁咪屌你咁你咩俾咩我冚家鏟嗰只公雞碗鴨碗又好都係照用啦，係咪？咁我捱咗一年之後冇搞掂，我又走咯。 又或者即係頭先講一年後先發覺都唔係咁合適做呢個行業嘅，我轉行啦。嗯、啊，咁我唔開呢個茶餐廳啦，我可能開啲咖啡啊，開個即係開 shop 咁樣。 嗱，當然啦，呢啲咧就我哋講。咁要你自己跑嘅嚇，咁啊話我即係你去到移民處嗰度話搞咗一大輪之後咧，咁啊去到台灣咧就真係要落手落腳整一間鬥一間咁樣嘅茶餐廳，咁就有一路又要經營又要走跑呢個所謂部門啦，啊，因為你即係唔好講台灣，其實全世界咧。你要呢啲部門咧，跑咩鄉公所啊、户政事務所啊，屌你，總之跑好 Q 多個部門，跑到你頭都大埋。好啦，你話喂，我唔撚想搞咁多嘢喎，我淨係攞個身份證啫，我又有我即係我有啲閒錢，咁咧我就建議咧，你淨係揾間移民公司。嗱好啦，移民公司又幫你搞啲咩嘅咧？移民公司咧，基本上咧你就冇咩搞噶啦。移民公司叫你攞乜嘢，你就攞乜嘢。咁你就交低個。600万台幣俾佢咧，咁佢就會擺喺台灣咧，就幫你投資啦。有啲咩投資？ 呢個唔係叫投資，係幫你諗項目啊。咁啊，而唔可以叫投資嘅嚇，即係去幫你揾項目，未去你 唔係總之令到你可以喺台灣 stay 嘅一啲投資啦，都係叫 協助你開公司啦， 都係叫投資啦。因為咧，佢都有啲咩嘅嗱，我都聽過啲同嗰啲移民公司咁講嘅。有啲蛋糕店啦，有啲麵包店啦，有啲係類似 Seven Eleven 嗰啲通宵店啦，有啲係洗衣店啦，咁有啲咧就係一間啲森林樂園嘅一啲project 嘅，即係佢喺高雄唔知邊個地方 主題公園啊， 係啦，有一個好撚大嘅幾座山嘅一個公園，咁裏邊咧就有好多啲設施啊，即係啲屋企人可以揸架車嚟咧，有啲營地啊，有河流啊，諸如此類嗰啲，咁佢就當然入場要收費啦。咁佢又經營，佢又將你筆錢咧就擺落去呢啲投資項目裏邊， 即係入股啦， 係啦，入股啦。咁你即係成為呢一個。森林乐园嘅其中一个股东啊，噶啦，咁嗱，我姑妄听之啦，佢就话大概咧就3-4个嚟到嗰个 return 嘅，即系话佢根本就不单止系冇蚀水，仲有钱赚添。好啦，就算当蚀晒嗱，佢都声明咁嘅，譬如你俾咗600万佢，佢话我唔会攞晒你600万只投资嘅。因為你600万已經擺咗台灣咧，就基本上已經信咗你台灣，即係台灣已經信咗你600万喺台灣會投資，佢哋只係咧動用你100-200万咧去投資嗰啲項目嘅啫，所以咧唔會用到你一年，我當你蝕曬就係我蝕咗100-200万台幣。 哦，即係生大斬埋有柴， 冇錯啦， 攞啲嗰度攞啲咁。 係啦，我當你蝕曬，咁你蝕曬200万，咁我都有400万留低啊，咁即係就我200万咪大概50万到。50-60万港币啦，系嘛？咁你一年之后咧，又攞咗身份证，一样嘅。 啊，咁當然投移民公司啊，梗係唔係白吃白喝噶啦，係嘛？咁佢都會收你一啲即係服務費嘅。咁我識嗰間咧，大概收7-8萬元港幣啊。 依個係手續費啊，即係幫你係 係啦，即係 顧問啊，幫你係跑文件。 係啦，呢個 consultant fee 啊，呢叫做嚇。咁啊，即係有個同你處理曬所有要做嘅手續。 嗯， 即係當然有啲文件要你提供啦，係嘛？譬如良民證，譬如呢個身體檢查嚇，寡佬，譬如你啊單身去嘅寡佬證，呢啲要你提供啦，係嘛？咁你提供完之後咧，就咁佢幫你去認證。咩叫認證咧？就話你份你嘅文件係英文嘅，或者當地發嘅，我哋香港多數都英文噶啦。咁佢要揾人咧就翻譯成中文，咁攞住呢一份中英文本咧，就去到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嗰度咧。就蓋個章，即係嗰度咧證明咧呢一份中文咧就等於呢份英文，咁咧咁啊先交俾移民處。嗱呢啲咧就係、是移民公司會同你做嘅，係咁、當然 即係你自己做唔做到 ？Original 當然提供啦。 咁、你自己做唔做到咧？當然得啦，亦都係成功例子。但係只不過咧，即係人哋賺得你嘅錢，即係話一定係會原 時間就係金錢啊嘛。係 啊，同埋咧，你 俾時間去買， 但係你 金錢買時間啫嘛。 格式有問題嘅，你可能拍幾次，有陣時你即係話唔係香港交件，你台灣交件嘅喎。 係因為佢因為有啲嘢你填錯咗，屌你香港就話啊去中環咁，我搭個地鐵嘅啫。在台灣你搭個飛機去改兩個字咧，就 個格式可能啊，有隻字咪咁樣寫，唔係嗰個嗰個唔係咁用法嘅喎。咁啊咁當然啦，亦都真係有，亦都有嗰個自己跑嘅成功例子嘅。 嗱有嘅，嗱因為 係啦，即係自己衡量啦。 你直情 stay 喺台灣辦咪得咯。嗱，因為之前應該兩年前我睇過一段新聞，有個小妹妹。20岁嚇，屋企可能應該有啲錢嘅。佢話攞，佢話去到台灣咧，就自己開咗咖啡店。佢用半年嘅時間跑勻曬所有嘅要去個部門，自己搞掂咗，就攞到個身份喺台灣定居啦嚇。咁、喂呢啲可能屋企有錢，喂開 有時間， 開咗間咖啡店可以點長期生喺埋到門，真係跑部門梗係冇問題啦，係咪？ 唔係我未搞，佢唔開得住嘅喎。唔係得喎， 佢一路搞一路開啊嘛。 即係香港人可以投資嘅、 啊，一路開一路搞嘛。 即係你投資，即係你可以未攞呢個投資移民之前咧，其實可以投資先走先嘅。 好啦，咁啊變咗咧就即係你可以跑咁，但係佢講喺香港人啲即係比較精叻啲嘅咧就。屌我花錢買時間啫嘛，大佬係 啦，係唔平喎，老闆7萬元喎， 7-8萬元得啦。 即係依個就真係自己衡量啦， 係啦， 即係人哋賺得你嘅錢一定咁原因，即係開完一間即係咁多呢啲咩移民顧問公司，開得咁多嘅話咧，咁就係一定有原因嘅。 咁你覺得貴咪自己跑咯？ 唔係，因為咧係啊，因為開移民公司咧唔難開嘅喎。 嗱。 台灣唔係啊，台灣 大家留意一下啦，即係移民公司喺台灣嚟講咧，要係攞牌嘅。 唔係我喺香港開嘛，我香港開，我喺台灣揾個 partner 咪得咯。 嗱，當然得，但係咧，我哋最好就相信咧，台灣佢本身而家台灣一間移民公司，係喺香港開間分行， 一條龍嘅。 咁樣喂，佢清楚嘛，係嘛？即係譬如我哋本來就阿張三揾咗個美少女上嚟嘅，啊個美少女就係某一間嘅移民公司裏面一個職員啊，台灣妹嚟嘅，咁佢就係 嚟嘅， 香港人嚟嘅咩？ 係啊，個樣似台灣妹啊。 喂，你話我淨係識講國語，唔識講台 語？幾錯？唔係我講嘅，呢個唔係我講㗎。 你講過，好啦，嗱咁啊，總之係靚女啦，咁啊，但係。自己可能張三請啦，家人請唔到翻嚟啦， 又檢討一下啦。 嗱咁嗰間移民公司咧，台灣本身有公司嘅， 唔係因為 香港， 因為佢依排咧係客多啊， 好多客 咁佢咧就成日 OT 到7-8點未走得嘅。 咁上一次我哋天南都曾經請過一間移民公司個靚女上嚟啦，係嘛？咁嗰間都喺台灣本身有移民公司喺香港開分行。嗱，即係我如果。我建議就係、是、你要揾就係呢要揾呢啲，要揾呢啲 喺台灣有牌 喺台灣有牌嘅，喺香港開間分公司，就唔係喺台灣有公司，香港自己開間嘢同佢join埋一齊。就將即係將啲客埋俾佢，我就唔主張咁，因為始終都係佢哋唔熟啊咁樣會。 咁同埋咧，有啲我見到網上好多人咧，就話我投資移民，我梗係揾會計公司啊咁樣啦。咁但係大家留意一下喺台灣嘅法例裏面咧。會即係依個會計師咧，係唔可以幫你搞移民嘅嚇。咁、佢最多就話俾你聽，你點做？你自己去跑文件嚇。咁、佢 因此而收你費用咧，佢係犯法嘅嚇。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你如果係真係要搞移民嘅話，你係揾即係要揾個有牌嘅啊。咁會計師就話會計師兩回事啊，會計師係幫你開即係開公司啊咁啲，佢可能好清楚。咁但係移民法例嚟講咧，咁係必須攞牌先可以幫你即係做提供嘅諮詢服務嘅。 嗯， 咁我相信即係經過呢個2014年嘅佔領運動，到而家1969呢個送中之後咧，我相信即係去台灣即係想去台灣移民嘅咧，就我相信都 好多啦，如果唔係阿美少女都唔會話而家即係日日都做到7:00幾都未走得，都仲係要見得客。 落户咧嗱，如果冇人我去過到台灣啦，我落户應該落啲咩地方會好啲咧？ 嗱，咁如果我以一個過來人嚟講咧， 梗係台中好啦。 嗱，台中好啊，但係我中意台中啫，即係我台中人梗係話台中好啦，但係未必啱大家嘅口味噶嘛。譬如阿前兄啊，即係我覺得前兄係會適合台中啦。啊，即係文化氣息啊，同埋比較係即係係悠閒啲嘅， 係咪啊？ 悠閒就台南好喎、 啊，台南悶死你， 鄉下 你就台南好， 我點解咧？ 夠悠閒嘛，慢啊嘛，唔 係台南生活指數低、啊， 所以咧，其實大家有個 即係你自己性格。 如果真係諗住移民嘅，咁因為你移民咧，你唔係話去住一頭半個月翻嚟嗰啲啊嘛，你諗住一住啊，即係可能成世喺嗰邊嘅，咁最好咧，其實咧，你就去嗰邊 non stay。咁 啊 住翻3-2個月， 嗱、你 即係度度都住翻3-2個月， 你未必需要嘅，你即係得閒你就去嗰度，譬如台中，我覺得台中好，你咪得閒就去住3個禮拜， 頭半個月啦， 3-4個禮拜，你唔好話我得閒就去住1個禮拜咧，其實1個禮拜你體驗唔到乜嘢㗎，你起碼即係3個禮拜以上，你就去多幾次3個禮拜，好似阿謝公講，你住一頭半個月最好。但你帶唔止一次嘅，去多即係幾次啦。 唔係太嗱，台灣應該咁講啦，即係你唔同香港，即係香港九龍新界咁嘅地方啫。台灣譬如你由北部一路新北市，有啲咩中和、永和啊，咩板橋啊、三重啊、樹林嗰啲，喂嗰啲你都住唔曬嘅。咁你大概都知道嗰個氣候啊、人民關係啊諸如此類。咁好啦，去到台北咁。即係我哋將個台北同台新北市成個大台北先啦，都係一個比較繁華同埋係一個盆地。 即係你就算喺台北市嚟講咧，即係大台北啦，即係台北市同埋新北市嚟講咧，即係雖然大家都叫台北，咁但係其實頭先阿謝公講咧，樹林我第一句就你住到樹林咁遠，你唔好玩啦。 平啊，樹林真 係住到咁遠，唔好玩啦。啊，咁都係有接運道嘅嚇，都有接運道嘅。啊咁 咩直子嗰啲咪屌得咯？你話幾好 啊？住喺輝伯隔離嘛？嗱，咁其實雖然都係喺台北裏面啦，啊咁其實佢 都相差遠嘅， 相差遠嘅， 因為城鄉嗰個 差距都係，即係嗱，就好似香港人去台北中意去嘅淡水，咁你去玩就開心咗，你住咧未必就中意嘅喎，即係我哋單喺台。即係台北嚟講，你都可能有差距。你唔好由台北去台中喎、哦，即係人嘅性格都會唔同喎。即係台北人同台中人會唔同喎。你去台南人更加唔同喎。就算中部嚟講，台中人同隔離南投嗰啲咧，其實你都有啲唔同，或者隔離啲嘉義啊，咁嗰啲人咧都有啲唔同嘅喎、哦。啊、所以你去到嗰度，因為你唔係話我淨係買間屋就算，我要見人噶嘛。啊、你要出 都是找啲大城市住啦，譬如你一路數落嚟咩桃園啊，咩桃竹，即係桃園新竹苗栗，一路落嚟就嚇、啊，即係你其實可以每個地方經過一下，你當然會住一啲大城市啦。如果以香港人嚟講，你可能就台北、 台中、 台南 或者呢四個地方多比較多噶啦。 咁、啊、即大概都係呢啲地方嘅。咁喂，嗰啲地方裏面再細分就好麻煩噶啦。咁你都係揾即係都係。大個 rough 嘅，即係你千祈唔好話又聽人講啊邊度好啊，譬如台東，哇好悠閒嘅，真好悠閒嘅。咁其實啲台灣人就講啦，好山好水，跟住就後面一個好無聊。係啊，即係你話哦，你話我純粹去嗰邊，即係我唔緊要嘅，我到時搬啦，都冇所謂啦。咁但係你如果你話哦，我要買樓， 你真係要諗過先，你真係你真係長預咗一段時間，你先好買樓。 所以咧就唔建議咧，即係大家去到咧就哇嗱嗱聲，你知中國人呢啲 有牙遮頭嘛要 四縫牆啊，最緊要噶啦。喂，我可以啊，即係無後顧之憂啊。咁、但係你買咗之後咧，真係無後顧之憂咧，你冇再下一筆錢，唔知買啲買邊度？ 因為咧 自己揸住一層樓又賣唔出。 係啦，即係你台灣嘅一個即係嗰個二手市場咧，就唔係好似香港咁好啦。頭先我講啦，嗰、那個空置率咁高嘅話。喂，大把貨喺街，我點解要買你嗰個啫？ 好啦，嗱，咁另外有啲聽眾我知道關心咧，就係嗰個兵役問題、譬如喂，屌我過到嗰邊，使唔使服兵役啊？有啲我諗住攞個身份啫，你又無啦啦叫我服兵役，我誒即係又要諗過咯。好啦，咁兵役嘅問題啊，張生可以解釋一下啦。 嗱、即係依一個咧，嗱，我嗰個確實嘅年份我真係唔記得咗啦，咁應該咧就係96年，應95年、96年後出生嘅就係4個月服4個兵役，咁之前咧就係服1年兵役嘅。嗱，咁你話我講好唔公平啊？冇計啊，因為個法例就係改，係即係喺嗰陣時改嘅。嚇，咁就總之就嗰、個年嗰、那個年期之後嘅就要服1年兵4個月兵役啫。啊，咁仲可以服替代役，替代即係就可以但去啲鄉公所啊，或者做下警察啦、啊、咁樣，即係 義警啊、義消啊嗰啲。 嗰啲唔同嘅，啲即係嗰啲義工嚟㗎，冇唔同嘅嚇。咁、去可能一般去做啲文書工作嗰啲啫。 你識非法咪帶你，你又非法得㗎嘛？因為佢有張表俾你填嘅。 係啦係啦， 即係嗰啲所謂替代役咧，就有張唔知似水蛇春咁多格仔俾你填，非法啊、煮餸啊、清潔啊，即係你有啲咩專長咧？你又要剔嘅，咁然後咧，但係啊，睇下邊度咧比較缺人咧，就擺你落呢個位度。 就算係落去部隊嚟講咧，咁就 少爺兵啦，屌嗰啲 都唔辛苦嘅，唔係唔辛苦嘅，即係唔會太辛苦啦。因為而家都係簡單一啲咁嘅即係啲新兵訓練同埋一軍事知識俾你嘅啫。啊，唔同以前嗰啲咧，即係落部隊即係操死人嘅。 咁係歲數年齡限制嘅。 係啦，咁好似頭先講啦，即係可能你93年、92年出世嘅都仲要服兵役喎，咁到幾時咧？你滿30歲，你30歲仲要服兵役，所以役男啊，役男就係到30歲嘅。哇！咁譬如我而家係2019年，我30歲啦。你唔係到30歲生日你就唔使當兵喎，你到出年1月1日咧，即係2020年1月1日咧。咁你就可以去户政所申請隨役。 好啦，唔講嗰啲， 咁就唔使當兵啦。 嗱，我再問一個問題：如果以學生身份留低台灣，譬如我喺台灣讀書，讀完4年畢業啦，咁我有咩辦法可以留低呢？ 好啦，咁咧最簡單啦，你就有人請你，咁你就可以留低噶啦。咁你 唔係喎，人工有規定喎，大佬，唔係淨係請你啫喎。 嗱，你去做嘅時候咧，就最低工資得噶啦。 唔係嗱。 嗱，你嗰嚿噶嚇，嗱，你嗰嚿噶，嗱，你只係辦居留咋嚇？辦居留，你要辦咗居留先。嗱，居留期滿啦，即係做滿咗啦。之後咧，你要辦依、這個即係辦嗰個叫做 定居 啦。咁你先有個入限制嘅，就係嗰個最低工資嘅好似2倍幾咁樣嘅。咁你因為你都要4年嘅，你做咗4年嘢，你一定係超打一個大山，一定超過最低工資嗰、那個即係佢個要求嘅。咁你放心。但係咧曾經有試過嚇，即係佢係我有人請得啦，係咪啊？唔係，有試過唔批嘅例子，佢就係一啲好似即係啡粉。做啲即係台灣叫小七啊，去小七做店員得唔得咧？老細俾高啲人工你，唔好意思，有實際例子係唔批嘅。 不如請佢做經理咧， 咁咪得？ 可以得， 係啦。嗱，咁就好簡單啫喎。如果譬如話佢有個親戚，我就請佢做經理。 或者係啦，或者你係即係管理階層啊，應該得啦。咁你唔好話你讀美術嘅，你就走咗去做頭先講啦，我做小七。 即系嗱， 即系小七嘅經理同埋小七嘅店員，其實相差唔遠嘅啫。 嗱，總之你一搞所謂定居咧，就要嗰個最低工資嘅2倍，即系話而家講25,000啦，即系話你嗰份人工應該有50,000蚊， 即係香港10,000個月啦。 總之你搞50,000蚊，咁又喺度請你，咁你就可以 用呢個辦法咧，就可以留低就申請定居。 好啦，咁咧，但係即係依一個咧，你就連續喺嗰邊即係打幾年工啦。咁另外一種辦法咧就好奇怪嘅嚇，即係諗嚟諗去，點解會又有個另外咁嘅辦法咧？你翻嚟香港做兩年嘢，啊要做要又真係做嘢嚇。因為他要看税單，你做了兩年嘢之後呢，你再申請回去定居的，當然都有先辦個居留先，就這個居就沒有限制的，很奇怪的，這個就是你回來做兩年嘢，實際上兩年嘢有税單有成一給他，你就可以申請回去居留，居留期滿了，即是剛才謝公說的一年呢就只可以最多離境30天，或者兩年呢就每年就270天，那之後呢就會攞到你可以辦定居， 因為呢個係舊法例嚟嘅，啊呢個舊法例好耐好耐以前 未改嘅，依個冇改到㗎。 因為咧以前咧就即係點解有個咁嘅例咧，就話咧，所以橋教嘛，中華民國發展呢個橋教就係希望吸引啲全世界啲華僑嚟台灣讀書，咁咧喂我唔係讀完書叫你留低啊。叫你翻去僑居地去發揚中華文化，咪屌你咁！你哋個個嚟讀完書都唔撚走嘅話，咁我咁我使撚你嚟發揚中華文化咩？ 但係呢個咧係限港澳新嘅咋？依、這個即係外籍生唔包括在內啊！即係嗰啲僑生啊，唔包括在內㗎。 唔係僑生都係要咁樣，都要走嘅嗱。嗱， 咁我哋就係講高薪，而家就係講 嗱呢個唔係講定居，唔係講定居，而係話僑生，全世界僑生嚟到台灣讀完書。畢業之後你必須要離開台灣，翻到僑居地兩年，因為你要傳播中華文化嘛，係嘛？咁你哋翻到之後咧，咁你哋再翻嚟台灣搞乜鳩嘢咧，就另外一回事啦。 咁有啲我好多時候就碰到資深校友咧，就問：喂，咁我哋點翻去搞定居啊？咁我睇，喂，你同我同期嘅，你使咩搞定居、啊？ 嗰啲翻去搞到搞到啦， 唔使搞噶啦，嗱，即係各位係啦，嗱，咁即係如果有啲即係留台嘅校友咧，就注意一下啦。咁如果你係93年之前過台，93年最後到93年嘅去台灣讀書嘅，到94年先冇嘅。93年讀書嘅時候，其實你已經有身份證嘅啦，你户籍已經喺度嘅啦。咁你話我冇身份證，你其實離境嘅時候咧，中華民國嘅即係法律咧就冇話即係除你國籍嘅嚇，佢即係除咗你户籍嘅啫。咁你個户籍你翻去恢復户籍就得嘅啦。咁恢復户籍當然啦，你就有個有人肯俾個户籍你掛喺度得嘅啦。 即係有個地方俾你，有個通訊處啦，屌，即係有地方俾你，有個地方俾你。 掛啦，係啦，咁你就冇依個問題。 即係你連呢啲都冇啊！即係證明你嗰四年讀書就好撚撲街啦，係咪？ 唔係噶，你冇依個身份證，你冇一註冊唔到嘅喎。 唔係，即係話你嗰四年得罪曬啲人，冇人願收留你嚟，你個名都唔俾你，即係你個名都唔俾你掛單喺度，你咪自己撲街嚟嘅咯。 自己快買層樓 咯，好啦，咁啊，喂，我哋快啲講啦嗱，咁我講咧，主要就係持有呢個無户籍中華民國護照， 係啦，咁呢個就以前係俗稱嘅華僑護照啦， 係啦，咁我就上個禮拜啊寫個信去俾呢個移民處，就問佢喂。因為外面都好多人傳啊，喂，持住呢個中華無户籍中華民國護照，只要 stay 喺台灣7年就可以成為中華民國國民噶咯，咁我問佢係咪？因為很多外面都係咁傳，嗱咁啊證實真係係嘅，即係你只要攞住呢本無護籍嘅中華民國護照咧，去台灣咧，咁當然事前嗰啲手續都一樣噶啦，即係你要移民處裏面登記啊、填表啊諸如此類，咁你就喺台灣咧就住7年，咁咧每一年好似都係可以離開台灣180-170幾日咁，即係其實就話7年裏面有大概一半你唔使喺度住嘅，啊咁就累計嘅呢啲係。 但是都要投資額， 冇投資額， 唔使嘅， 唔使，即係有護照就得啦。 係啦，好啦，你攞住呢張中華民國護照，去投資，咁其實嗰啲方法咧，就基本上同嗰個所謂投資就原本一樣嘅。譬如你攞50萬，再開間鋪頭，你要請3個人，每一年個營業額要300萬，嗰啲一樣噶啦。咁其實你攞唔攞住呢本嘢都冇問題嘅。當然你攞住呢本嘢會好多方便啦。譬如你去銀行開户口嗰啲嘢就唔使另外再搞啦，因為你有一本護照啦嘛。好啦。咁里边仲有啲乜嘢咧？嗱，呢一个咧就好奇怪啦。到呢个时候咧，我相信系未有人试过咧，系利用呢条例咧系批准嘅。佢话对国家社会有特殊贡献，或为台湾地区所需之高级专业人士人才，即系话咧嗱，呢句点？呢个翻译 翻譯成白話文係點講咧？即係話，如果 萬人先得萬料， 啊咪係啊，差唔多啦。即係話同以前僑務委員會有一條例咧，就話你對當地僑務 有教僑社工作 有具體貢獻，具體喎，你唔係鳩噏喎。哇！我要你喺香港，哇！我對當地僑務，要你挑龍挑鳳。邊一個唔識我冇用嘅，咁你話你拿出證據，同埋你每一你做咗幾多即係啲個案係幾多單？ 咁嗱，各位觀眾咧，咁其實咧有資格攞即係用呢個身份即係居留嘅話咧，我諗都唔會俾，都肯定大過阿謝公唔知十歲廿歲嘅啦，所以大家唔好諗呢一個啦。 唔係咁，我得啊嘛， 你得啦，係你得啊嘛。 嗱，其實咧。呢條例都係攞嚟講嘅啫， 有嘅嗱，咁其實另外咧就有啲啦，即係近似嘅啦，咁譬如喺啲特殊領域即係方面有一啲科技專才啦， 係記者啊、護士啊、醫生嗰啲都得嘅啊， 係啦， 即係都用呢、這個，即係一啲 律師啊啲啊， 即係啲譬如工程師啊，類似呢啲啦，即係都係可以用一個專才身份。 或者一啲係學術界非常之有地位㗎。 因為呢個係根據嗱，其實唔使呢個中華民國護照㗎啦，呢、這個係根據《港澳關係條例法》裏面咧係寫咗嘅。因為咧當時九七咧就係即係台灣就成立，即係通過咗一個港呢、這個叫做《港澳關係條例法》裏邊咧寫咗好多項咧，就係話即係話台灣發生即係香港發生咩動盪，有啲咩人可以。嚟到台灣定居嘅咧，咁啊列出咗好多項嘅咩工程師啊、醫生啊、護士啊、教師啊、記者啊，諸如此類一大堆， 即係啲精英啦，仲有精英， 係啦，嗰啲 upper class 嗰啲咧，我哋啲 lower class 嗰啲咧就冇人理你嘅，點樣唔使理嘅。好啦，咁即係大概呢一類人咧就係台灣就比較容易啲嘅。咁即係大概咁啦。嗱，今日就 即係有啲文化上面，即係或者好似我哋啲老國腳啦，咁佢就喺即係運動上面。 嗱，呢啲咪對當地僑務有貢獻啲國仔貢獻咯， 唔係對國家貢獻啦。呢個正嘅，唔係僑務啊，即係對國家有即係。 咁佢係僑身份啊嘛。 嗱，你成日跟正，我哋香港唔係僑嚟噶。 喺九七之前係僑嘛，點會唔係僑啫？僑委會管香港嘅，仲唔係僑？ 委託咋，委託業務咋， 唔理佢啊。總之就僑委僑務委員會就管理香港，就咁簡單。九七之後就冇咗啦，九七之後咧就屬於陸委會啦，大陸委員會。 咁連阿謝公都唔會嘅，難怪人哋唔會。頭先都講啦，香港係即係香港係中華民國領土嚟噶嘛，咁領土上面都有橋嘅啫。 咁佢英國人統治咪屌，唉，咁我哋咪試下 繼續係。 好啦，咁啊嗱，時間都差唔多啦，今日又冇人打電話嚟，屌平時咁撚多人問我。 叫你揾多啲妹啊，你唔揾？ 我又唔會揾妹嘅，即係平時咁嬌多人問東問西。屌喇媽叫你打電話嚟，冇人打電話嚟，咁仲好。我驚問咗之後我唔識答嘛，大佬。 咁係啊， 即係問啲有啲好撩楞嘅，我哋未識答噶嘛，所以唔打嚟都 撩楞，其實都可能唔識答嘅。 咁啊，總之就大家有興趣去移民咯，唔緊要嘅。你哋或者打電話嚟，唔好意思都未頂啊！即係我對唔同 PM啦， 即係我哋唔同其他啲節目咧，啲上嚟嘅話有好熱心打電話噶嘛。譬如我哋邊個啊？我哋法國佬嗰啲啊，即係好多人打電話嚟噶嘛，咁我哋冇嘅，即係或者啲人都比較係 驚你講粗鬧啊， 係啊，我法國佬講粗仲犀利過我屌， 咁人哋講得親切啊嘛， 咁啊係，咁咧就可以PM 我嘅，因為咧就我都接到唔少 PM 咧，我都轉介咗過去俾台北辦個移民處嗰邊咧，都因為我哋都有啲內線啊嘛，係嘛，咁都解答咗好多嘅，咁亦都有啲人。有啲係幫得到佢嘅嚇，咁有啲我直情仲介紹埋佢上去揾邊位啊，咁 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即係我諗都係官方嘅回應咧就最好嘅，好過我哋。 係啦，因為我哋講就即係好 roughly 咁講啦，亦都即係我哋唔專業啦，咁由移民處直接覆你哋嘅問題咧，會係專業好多咁啊，所以咧就唔怕嘅嚇，大家可以透過天天呢林又好，透過我自己個 Facebook 又好。大家可以將你的問題 PM 我，我可以同你轉介咧，有關部門咧就為大家解答。 咁就最後咧都係再尋覓講一次啦。咁我哋送中條例咧，我哋唔係琴日行就算㗎。咁我哋嘅林鄭咧，好打得嘅林鄭啦，咁佢係堅持咧喺12號送去依個立法會， 繼續送中啦佢。 係啊，佢繼續送中嘅。咁大家咧其實就唔好話琴日行就算啦。咁希望咧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大家都企出嚟嚇，咁就為自己嘅前途，為咗我哋下一代要企出嚟。好， 好啦， 我哋今日講到呢度， 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